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跟这样的节奏打开周五好不好？今天是4月13号，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来听听来自于张靓颖《我要的》。 来自张靓颖7点04分，欢迎大家来到早安音乐秀。要告诉大家的是，4月12号，也就是在昨天，张靓颖真相世界巡回演唱会首站北京站就是在全网开票了。如果你是靓颖的粉丝，或者说被刚刚这一首她最新发布的单曲哈吸引到的话，可以参考一下最近的这个票务的状况。 是，那这一场呢视觉华丽的大秀呢即将在5月5号的北京凯迪拉克中心来呈现啊。上一次呢靓颖开演唱会的时间已经是3年前了，所以这一次呢巡演呢它是用一种暗黑而神秘的方式来开场，有一种荆棘丛生的中世纪的戏剧风格啊，极具张力的色彩浓烈的现代的波普的艺术调性。这么说的话，最近好像很多人都很喜欢暗黑风格，像 Taylor Swift 也感觉有一种转性的感觉哈。 因为这也算不是第一次巡演了，所以当中规中矩的演唱完了 之后就会加入一些个人的巧思进去。大家也都知道张靓颖的这个 life 的功力是非常强劲的， 棒棒的。 所以这一次5月5号在北京的凯迪拉克中心，张靓颖的真相世界巡回演唱会，歌迷朋友们又可以见到她了。一开始呢一首歌带出了一个演唱会的资讯，那一开始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先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今天早晨一出来的感觉就是一个字儿冷啊，我终于是用一个字儿来代替了。但是呢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呢是12.8度，受到东移的高空槽的影响，预计呢今天本市将会有一次降雨的天气的过程。城区大部分地方呢主要降雨都在今天上午的开始的，结束的时间呢是在天黑前后啊，所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时间真的很长啊，所以对晚高峰会有一定的影响，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出门带好防雨的雨具以及注意一下交通安全啊。 另外呢从昨天晚上开始，相信很多朋友应该在朋友圈或者说群里面收到一个消息吧，什么今年以来的最强寒流啊等等的，然后告诉大家说一定要多穿一些。今天气温呢是明显下降的，倒没有那么夸张，所以外出的话穿毛衣类服装会比较好一些。具体的数值呢是今天白天阴有小雨，最高气温是12度，最小相对是85%。今天夜间呢是阴，最低温度达到了6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可以看出跟前两天动辄20度的这个气温来讲是比较大的一个降温了， 对， 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多穿一点。 对，而且今天还要带好一些雨具，因为今天呢可能会有一些降雨的这样一个过程，到夜晚的这个晚高峰期间才准备开始结束。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情况。 来看看签到前十名，点名了各位，第一名是梧桐夜雨，第二名霸道，第三名是赵，第四名是修米，第五名是 Clamnis。 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的情况，第六名是富贵他爹，第七名灭火器，第八名红色部队，第九名米兰，第十名是 Lotus 啊。来恭喜一下我们的十位朋友哈， 更多的朋友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先问问大家好了，我们都知道淘宝之前的这个购物车哈，包括很多的 app 当中你其实可以无限的加东西， 对， 就差不多之前有一个限制好像是50，后来你大概满足了多少的一个购物经验之后可能会升到100甚至更多， 对。 但是呢如果说有一天你的购物栏当中只能放3种商品，包括去超市的时候你会怎么去选择呢？ 忽然变成去超市，我就感觉好像这次去超市有点不够花的感觉， 复古是吗？ 对啊，就是去超市然后只买3种物品，那今天中午准备给大家准备一顿大餐的话，我估计这趟去超市应该不会有太多收获了哈。 这对于购物狂来讲应该是一个特别难的题吧，因为什么都想买， 选择很难。 只要3件物品的话你会选择什么呢？欢迎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 就会更美丽，美丽就是一个人最宝贵的秘密。秘密是一种信息，信息藏在我手机，手机需要配一件新大衣，吸引着你难以捉摸的心理，只是一种连带关系，你是一个人控制的天气。知己，知己就会更美丽，美丽就是一个人最宝贵的秘密。秘密是一种信息，信息藏在我手机，手机需要配一件新大衣，吸引着你难以捉摸的心意，这是一种年代关系，也是一个人控制的天。 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Used to be I'd wanna call in sick. I always dreaded this time of day, but not anymore 'cause of you, smiling you, perfect you. Good morning, beautiful. I know it's gonna be a good morning, beautiful. When you're waking up with me, it's gonna be a good morning, beautiful.As I'm going through my day, nothing can take this smile from my face. Whether sunshine or whether the rain, I can weather any weather with you, smiling you, perfect you, babe. Good morning, beautiful. I know it's gonna be a good morning, beautiful. When you're waking up with me, it's gonna be a good morning, beautiful.When I wake up with you, sometimes this world is such a crazy place, but all I need is just to see your face. Whether the sunshine or whether the rain, I can weather any weather with you, smiling you, perfect you. 喊了我们对大家的祝福 Good morning beautiful， 希望大家今天早安并且是美好的一天。 对，就是早晨呢，天好地好人也好，人也美，人也好，人也美，对不对？ 你去到了西北地区吗？ 对。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哈，如果你的购物篮当中只能放三种商品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每次都有调皮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玩脑筋急转弯，比如今天既然他说你们要说一个购物篮只能放三种，那我再买三个账号好了，九个吧，谁让我是天生购物狂呢。 但是啊，但是静瑜刚才说到了，如果你去一个传统的超市当中，那个购物车当中也只能放三样的话，你难道准备推四辆车吗？ 嗯，带着老爸老妈一起去， 对，或者一个人推四辆啊， 要把他们的份额都买进来哈。 没错。 再来看于一三的答案，他就比较就很听话的听众就是这样的，你要说只让我选三种的话，那就酸奶、抽脂、养乐多。 好吧，我能理解为就是先喝酸奶再喝养乐多，这样其实我在我看来是差不多的，然后嘴角呢用抽纸来擦一擦。 还有蓝奇尔，这应该是吃货一枚了，他说让我选三样啊，我觉得一种就够了，吃的当然是要选吃的呀。 是三种吃的 啊。、哦、三种吃的啊。、哦、不好意思，我没有 get 到你的点。 好吧，另外呢，这个其实我觉得今天呢我们基本是一个吃货大集合了，就是大家准备放到购物车的东西基本都是吃的，因为大家忽然发现如果只有三样东西的时候，吃变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一定要先喂饱自己啊，越来越好。也说了，我要买羊肉片、白菜跟鱼丸，回家弄调料吃涮肉啊。 对，可达鸭呢跟刚才那个话这个答案差不多，买三桶方便面啊， 三桶方便面， 对，三桶嘛，你不是一共有三样嘛，对不对哈？ 你可以买这样的，就是五连包啊，是不是？看能不能给你算一种哈、 啊。 太子也说，他说希望三种物品的话，那要是方便面、啤酒还有肉，搞定了。这仨呢，无论是当正餐吃，还是熬夜看球、当夜宵，都足够了。 好，按静宇刚才的道理呢，我准备给太子出一个攻略啊，那就是买一个五连包的方便面，然后买一提就能提六桶那种啤酒。然后再一提大堆肉回去，是不是啊？ 就其实你看哈，大家可能就选择吃的，包括是什么种类的吃的，比如说有人喜欢像酸奶啊这样比较健康，还有呢像方便面啊、啤酒啊、肉啊，可能对减肥一族来讲说，天哪，我要远离这些东西。 嗯。 但其实这个购物栏也是一个文化的反光镜，因为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项调查。 对，那这项调查呢是调查了一下欧洲的不同国家和百姓，购物栏当中的内容呢不太相同哈。我们来看一下法国人的购物栏当中，除了常见的蜗牛，他们是常见的蜗牛哈，还有猪肉， 是焗蜗牛嘛？ 对，还有鸽子肉、鱼子酱等多种肉食，以及小丑演出票啊，哎，这个比较有意思，他们特别爱好小丑啊， 喜欢去看一些演出哈。但意大利人的购物栏当中就有葡萄酒、番茄酱，那可能就吃意面会用得到吧。 对， 然后冰淇淋、咖啡机、烹调用的油，还有披萨饼，以及他们更喜欢花钱去上舞蹈课， 嗯， 而且去购买摩托车保险啊等等，这跟他们的生活还有出行方式息息相关。 看起来感觉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这个美食文化还是影响颇深的，但是呢，你看一下德国人的购物栏当中 很单调了， 对，就是香肠和炸猪排，然后呢，就是经常乘火车出行，雇人清扫烟筒等等等等哈。 嗯，英国人呢喜欢周末烤肉，所以购物栏当中了少不了了，可以直接烧烤的肉类，还有水果派呀、甜甜圈、葡萄酒、土豆泥、电子烟叶以及足球赛的门票等等。 嗯，足球赛的门票啊，看来这个英超确实影响力还是挺高的。所以研究人员就认为，从购物栏可以窥探到一个国家的文化，食物呢是国家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啊，所以购物栏当中最大差异体现在食物部分不足为奇。那我就有点不高兴了，我们的听众怎么今天放来全是方便面？这怎么能体现出我们国家的这个食物特性啊？ 方便面和啤酒啊，还有大波的食物正在路上。 对， 如果你的购物栏当中只能放三种商品，你会如何去选择呢？对于吃货来讲，却是一个非常纠结的问题了。这么多好吃的，只能放三样，我该怎么选呢？ 嗯 ，What can I do？ 来自南拳妈妈。 会很空白，没冰红茶，夏天不要来，我的世界因为有了你，没有风也要摆，想要飞快跟我来。 What can I do? What I 碰到你快不起来， What What can I do? 到底应该怎么选呢？现在答案就比较丰富一些了哈。刚刚郭鹏说，你们怎么都喝啤酒吃泡面呢？多不健康啊！来来来看一看，肥王娜娜菜菜说，我一定要放蔬菜，暂定生菜吧。 对， 然后呢，再来一些矿泉水跟手擀面，有面条我就满足了。 对，但是刚才呢，我在想，你如果只买手擀面的话，这个擀面杖怎么出？ 手擀擀好的呀。 哦，手哦，擀好的手擀面。 那对、 哦、 对对对， OK、 直接下锅吃啊！现在这个都非常方便哈。 对。 还有像养猫一族，这个元气少女说，我肯定会放猫粮，而且猫粮是放在第一位的。 对。 酸奶、老干妈，万能的老干妈可以配一切，但是猫粮一定先要把我的猫猫喂饱了。 哎，真的，你看，只有三样东西呢，还是要照顾到自己家的宠物哈。这个爱心真的爆棚了。来看看，一勺定乾坤说，夏天到了，我必须要选择的是烤串、啤酒。还有鞋子啊， 你还记得吗？就前两天我们在互动的时候说，哎， 他们 叫 三柜是 吧？对，买什么东西停不下来的时候，他说我三满满三柜子的鞋子。 一勺定乾坤，我建议你换个名字叫一鞋定乾坤啊，就是只有三样东西的时候，还忘不了自己喜欢的鞋子，对不对哈？ 可以了，可以了，满意很多了，起码不是三双鞋子，我觉得就应该给你大大点个赞了。 对，小北这个答案我最喜欢啊，一看这是实诚人啊，就是挑那最贵的，冰箱、洗衣机、大彩电啊， 这三大件哈。 对， 你想清楚，这是。是只能放三种商品，不是说这三种商品给你免单。那 而且我在想，你看他刚才应该说的是网络购物车，如果他去超市把这三件拉在车上，那得多壮观啊！ 三件，哎，我可以只放一个那个签单的条子，日后上门安装。你看，懒人如我，还有原来如此哈、啊 嗯。 他说，要我的话，我就选擀面杖、扫地机器人，再来个样板房的钥匙。为什么是样板房的钥匙呢？因为样板房不用装修。哎呀，醒醒了、 哦， 上班了，想什么呢？ 那擀面杖是用来干嘛的？我在想哈、啊。 比较喜欢吃面条吧，可能。 哦，好吧，那你一定要跟刚才那一位，我觉得你们俩要搭个伴啊，要不然的话，你们俩这个应该是有点互补的感觉哈、啊。 还有特别喜欢看书的乌龟晒太阳说了，要我只能选三样的话，历史书、哲学书、侦探小说。 啊，时光荏苒之后，我会发现乌龟晒太阳和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其他的朋友，应该出现体型上的巨大的变化哈、啊。一个是精神上越来越丰富，一个是这个身体上越来越强壮哈、啊。 谢谢大家更多的答案，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如果你的购物篮当中只能放三种商品，你会选择什么呢？ 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六一前夕呢。中国木偶剧院将推出贯穿整个月的五月的演出季，其中呢五月一号、五号，大型原创木偶剧《小铃铛和匹诺曹》已将亮相哈。 嗯，其中呢五月一号跟五号这一次亮相的《小铃铛和匹诺曹》首次关注了抑郁障碍的孩子，同时也是首次对挡板做了一些创新，希望给观众带来一些立体的视觉体验。 嗯，当然为了丰富这一次演出呢，这个中国木偶剧院呢是特别邀请了泉州木偶剧团来京，他们曾经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等重大的活动当中来进行表演，也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啊。 五月份呢还有两场提线木偶剧《火焰山》将登台表演，这部剧呢也是根据经典名著《西游记》改编的，采用了泉州木偶剧团首创的天桥高台舞台的形式来演出。 对，那么我们好好来听一下这种感觉，我觉得是不是给能够给我营造出一种特别童话当中的一种氛围呢？ 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杰克他有竖琴和魔法，听说森林里有糖果屋，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白雪是因为贪玩跑出了城堡，小红帽要牵一只自己变成狼的大红袍，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说阿波罗变成金乌，草原有奔跑的剑齿虎，听

彩排一下，然后我在这边准备好一些，比如说有声音的道具啊之类，在边上欢呼一下，对不对？ 我要加一些音效什么的，就狂鼓掌什么之类的。 你要靠我，周国鹏一个人能撑起整个现场演唱会的台子。 好，我再问你一下哈，今天和明天将在北京开唱的是谁呢？ 李红。是这样吗？ 这样是不是很棒一些哈？ 对对对，好多 了。这次演唱会的名字叫龙的传人2060，其实之前的时候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为什么要叫做龙的传人2060呢？ 因为呢，王力宏有一首著名的歌曲叫做龙的传人，对不对啊？另外呢，就是他会发现在龙年前两次龙年都演绎过这首作品了，那他就愿意。我们知道12年，然后60年是一甲子嘛，他愿意在每个12年过后的时候都重新再改编一版《龙的传人》啊。 说他说要一直改编到2060年，2060年的他其实已经84岁了。其实22年到现在哈，出道了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他的歌几乎贯穿了我们一代年轻人的全部青春。 对， 所以今天晚上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已经拿着票了，然后晚上可以期待着我们的朋友圈里面被刷屏，大家一起全场大合唱， 是 一些经典的曲目。 其实大家应该能够听得出来，比如在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当中，你放过的王力宏的歌曲就几乎没有重样的，对不对？ 很多了，对，有很多可以选择的，比如说像心中的日月，这是全部可以唱的，更早一点的公转自转，还有近些年的，包括去年刚发的这个新专辑 AII。 对 AII 我觉得相对来说，给我来说的话，我觉得能够唱的歌曲和曲目稍微少了一点，因为都是那种电子啊或者是机器人这种声音等等，但是我觉得能够看得出来在音乐当中他一直想要求新求变，有一些新的尝试在里面啊。 包括这两天呢，力宏跟自己的太太也是在微博上哈，给自己的演唱会疯狂的在打 call。两个人呢这种有爱的互动，其实也凸显出了这个演唱会这一次他选择的日期，因为今天晚上是力宏太太静蕾的生日。对，所以今天呢晚上会不会放闪哈，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而且呢，王力宏为这次演唱会真的是做了很多的功课啊，提前3个月就开始不停的去练肌肉，现在听说现在身上的肌肉量 6块腹肌 是出道以来最高的啊， 出道以来最高哈， 对， 更期待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力宏的粉丝应该都一起会唱吧，这是 Our Home 的主题曲，力宏的粉丝团哈，我们的歌当中藏了很多力宏的经典歌曲的名字，哪首歌是你可以一起大合唱的呢？ 慢慢去翻一下， 可以来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 已经听了100遍，怎么听都不会倦，从白天唱到黑夜，你一直在身边， 一直在身边。 如果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带着我进梦里面，让歌词都实现。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我的爱一直不变， 不必担心时间流逝带走一切。 无论是 hip hop 还是摇滚，我的爱一直不变， 所有美好回忆记录在 这张 forever love 那么深，我们的歌那么真，不过界跨时代，再不会叫 kiss goodbye。 要每一句能够天长到黑夜，你一直在身边， 一直在身边。 如果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带着我进梦里面，让歌词都实现。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我的爱一直不变， 不必担心时间流逝带走一切。 是 hip hop 还是摇滚，我的爱一直不变， 所有美好回忆记录在里面。 这张 forever love 那么深，我们的歌那么真，不过界跨时代，再不会叫 kiss goodbye。 要每一句能够让人心弦，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没 要论到跟歌迷之间的关系呢，我觉得力宏绝对可以算是一个典范了。之前呢，他的歌迷一起送给他一首歌《爱因为在心中》嗯、那么力宏呢就回馈给歌迷一首歌，就是《我们的歌》，中间也暗含了很多其实自己的一些比较经典的歌名哈。 对， 比如说听到的，你有听到哪几首？ 但是我刚听到了 Forever Love， 对不对、包括 Kiss Goodbye， 对， 这两首歌曲是我比较喜欢的。对，其他的我暂时好像没有听出来什么。 嗯，就是到最后的时候，能不能不要切歌，也是告诉歌迷说自己想要唱到天荒地老的一种感觉。 嗯，对，没错。但是呢，我刚才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们俩有必要下一次去做一个这个电台音乐 DJ 惊吓榜。为什么？就是 为什么 所有中间停一下一秒钟以上的歌曲，全部都要被我列入到这个榜单当中啊！ 刚才顿了一下哈， 对， 还好还好，力宏这算比较良心的制作， 很良心很良心，只是让你惊吓了一下下而已啊。 Chris 完他也说了，我真的是听着力宏的歌长大的，他真的算是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但是却固执的偏要靠才华。 嗯，哎，宫野彦敏呢也想到两首歌曲，唯一了，对不对？还有花田错。 嗯，对，都在这个《我们的歌》这首歌当中有哈。 对， 今天晚上、明天晚上，力宏将会在北京开唱。接下来想要看看大家的答案，也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聊的话题。如果你的购物篮当中只能放三种商品，那你会怎么样去选择呢？ 对，我们来看一下守护说，准备放三张飞机票来一次痛痛快快的旅行。但是我算了一下，三张飞机票应该你只能玩两个目的地，如果是一去一回再 该怎么返程？ 对啊，还有一次返程该怎么办呢？对不对？ 广妹们他说了，我要放儿子的书、玩具还有闺女的零食。哎呦，真的是好妈妈呀。 嗯， 这全部都是给儿女的一些计划和打算。 然后呢，这个栗子应该是一个鸭子爱好者啊，他说要放鸭头、鸭脖和鸭爪子， 应该会很喜欢晚上看着电视的时候啃一下吧。 对，但是啤酒该怎么解决呢？哈， 配着。哎，对，你可以去跟那个太子或者去跟费劲搭个班，反正他们两个这个只能放三种商品的购物车当中总会有啤酒的。 嗯，哎，我觉得今天这有点超纲了。你刚才给大家提出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就是大家群体一人买三件东西哈。 如果你的购物篮当中只能放三种商品，你会怎么样选择呢？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静月， 嗯， 请用两个字形容一下你的另一半。 另一半啊？ 嗯， 在哪儿？ 哎， 如何让人一眼难忘？穿着彰显个性，言谈举止有风度，还是开在路上也要赢得关注？雪佛兰2018款迈锐宝 XL 于加州马里布海滩汲取灵感，以海浪雕琢线条，勾勒灵动身形，收获一路目光。你所向往的魅力，让迈锐宝 XL 带你一起去搜索。 雪佛兰梦创未来。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Perry Roar， 每一次他在演唱会上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都要感觉像一个女战士站在演唱会一样，特别能够定得住，然后带着全场的力量一起大合唱。 嗯，有点让我想起了小的时候看过的那个动画片当中的这个西曼和希蕊啊，就是骑了一只老虎出来，然后全身披满铠甲，然后说给我力，完了，我觉得是不是暴露了什么？ 你看到我露出这个礼貌而 不 是尴尬的微笑，毕竟是，但是我提到一个人物，咱们俩肯定是有共同语言的。 好吧，是谁？ 花木兰。 哎，是的，是的。 对，去年也跟大家分享过，这迪士尼要拍真人版的花木兰了，最终呢选定的女主角是刘亦菲，这也是非常漫长的一个选角的过程哈，最终定了我们的仙女姐姐。 但是呢，最近呢有消息传来，甄子丹将会加盟花木兰啊，他饰演的是花木兰的导师唐指挥官，这也是甄子丹第二次参演这个迪士尼旗下的影片了。此前呢，他曾在这个《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当中来饰演盲僧，广受好评哈。 嗯，之前呢，甄子丹还参演了范迪塞尔主演的大片《极限特工：终极回归》，那么他主演的《叶问四》目前也已经提上了制作的日程。嗯、那看来哈，这个花木兰当中是不是要有不少武打的戏份在了？ 我觉得是一定有啊，花木兰本来就是打打杀杀的这样一个角色。对不对哈？ 接下来这首歌听前奏已经非常熟悉了 Reflection， 而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李玟演唱的中文版《自己》，这也是之前迪士尼版《花木兰》的主题曲。 是另一个自己，它属于我最真实的表情，不愿意生活中掩饰真心敷衍了爱我的人的眼睛，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为爱放手去追寻，用心去珍惜。释放出去，我想要呈现世界前更有力量的、更有勇气的生命。 心中的自己。 首经典的主题曲就是这样，时隔多年再次听到它的旋律的时候，你还是会跟着一起哼。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歌词当中写的这个自己，其实反映的是花木兰的心境。 对， 我也在期待说这一次真人版的这个花木兰会不会再推出一个新的大热的主题曲，还是会沿用之前的这版非常经典的 Reflection。 如果沿用的话，我估计也会应该做一些重新的改编等等。哎，你倒是让我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之前还没有比较过这两版英文版和中文版的这个唱功，今天听起来几乎是一样一样的啊。 嗯，但是呢 ，Coco 下一次呢就会跟 Jessie J 一起出现在歌手的舞台上了。他们两个人可是都在舞台上演绎过 Reflection。 是，所以呢，我也非常期待。虽然跟之前 Jessie J 所号称的这个国际一线巨星呢，我觉得可能 我们就露出一些礼貌而不是尴尬的 微 笑吧。 Chris Wan告诉我们的啊。 当然这个歌手呢马上要收官了，不过有档新的节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是江苏卫视的全新音乐节目，叫做《无限歌谣》。最近呢也是在上海举办了开播发布会， 我们来看一下五位无限唱作人：薛之谦、毛不易、李荣浩、于文文以及傅飞龙，和五位音乐研究生：杨迪、岳云鹏、张绍刚、依依和周俊伟。这是什么搭配啊？ 人家叫傅龙飞了，你不要欺负人家粉丝少就乱念人家的名字。 傅龙飞，傅飞龙，飞龙我觉得会霸气一点啊。 他妈妈会不高兴，我们就喜欢叫龙飞。 对，当然呢，这个发布会上呢，这个薛之谦和杨迪两位老搭档是开启了互怼的模式，杨迪呢更是被五位唱作人集体吐槽太爱走音了哈。岳云鹏呢是对自己的歌声信心满满，毕竟是唱过五环的人嘛，对吧？ 哎，毕竟也是跟李健一起登上过歌手舞台的人呢、哦。 节目当中呢，唱作人和研究生呢将组成五对搭档，但是薛之谦表示不会延续一贯的薛氏的情歌风格。而李荣浩呢则表示一个人呢会习惯一个人创作，这一次要跟别人一起合作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挑战了哈。 这次的无限歌谣季4月21号起每周六晚上的10点将会播出，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薛之谦、毛不易、李荣浩、于文文和傅龙飞带着他们的五位音乐研究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习惯一个人创作的李荣浩接下来带来的这首歌《作曲家》。 把歌词写得肉麻，怕浮夸，放一盘磁带，70-80年代才听了一半就悲伤起来，每一句里的感慨都是现在。作曲家节拍音符不会写，写歌是感觉。 心有方向，不可阻挡。途虽远，我必达。全境越野大型 SUV 全新途达豪迈上市，详情请洽东风日产各大专营店。东风日产途达， 电影新玩法，梦起新生活。4月14日至5月1日，怀柔区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 换挡平顺不够，油耗够低还是不够，从不满足现状。新美式都会 SUV 凯迪拉克 XT5 为你创造更多，创新搭载智能轻度混合动力系统，实现收放自如的加速与换挡体验，起步更轻快更安静，百公里油耗降低近10%，现购车更享3年优享保养套餐，让创造畅所欲行。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Cadillac。 我梦想出一张个人专辑。 我的梦想是跑完马拉松全程。 我梦想学会样乐器。 我的梦想是去非洲拍。 我梦想28岁前环游世界。 梦想有千万种，然而一辈子向往都不如一次前往。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愿与你一同用全新里程触及全新高度，我们的使命不只是陪您抵达，更是伴梦想着陆。 4月

娘，来自 Jolin 蔡依林，8:05，欢迎你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各位，我是郭鹏。 不是七月，不好意思， 4月27号。 4月27号啊，刚刚的这首歌曲会不会出现在湖南卫视的舞台上呢？这是我想和你唱的第三季了。之前跟大家说过，开场的来宾的大咖就是蔡依林。 是这档明星和素人一起唱的节目呢，此前就大获成功，而前两季呢，每一期的都会邀请3位歌星和素人来一起合唱和演唱啊，获赞数最高的素人就会有机会来到现场参与录制和明星一起合唱啊。 嗯，新一期的节目呢依然是韩寒组合啊，这是汪涵搭档韩红。蔡依林在首期节目当中不知道会选择她的哪首经典曲目，提前会放在 APP 当中去预热的。 对， 但是我觉得这首舞娘可能就是命中率会高一些。 是， 他会邀请素人进行一个10秒的同唱， 而且10秒钟不光同唱，估计两人应该还会展开尬舞大赛，对不对？有没有？因为舞娘实在是太适合跳了。当年好像这个舞娘那个舞蹈是女生当中特别受欢迎的。 对对对，你知道我们学校是什么艺术节呀、表演啊什么之类的，就几个女生学一学，可能当然跳的没有周丽那么好了，毕竟她也是差一点成为了杂技演员的人。 当然呢，此外这档节目还设置了一个 KTV 的环节啊，这个嘉宾和素人都会在这个环节当中唱出自己在 KTV 中所唱的歌曲哈。 嗯，感兴趣的朋友，周丽的粉丝也可以去参与一下，说不定之后我们可能会在电视当中看到你。 对，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互动一下，如果你的购物栏当中只能放3种商品，你会选择什么？这是今天我们跟大家在早上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所互动的话题，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好不好？ 嗯，其实今天是有一个资讯哈，就是说这个不同国家的人在购物车当中放的食物也好啊，东西也好，其实反映了他们的一种文化和生活习惯的。 对， 像茉莉羹，我大胆的猜测一下，你应该是一位我们西北的朋友。他如果只能放3种东西的话，他要放土豆、油面和烤羊腿。 对，这茉莉羹是我的好朋友了啊，所以呢他的这个答案一点都不出奇，因为他应该就是特别喜欢内蒙的或者西北的吃食的。桑尼呢说放3张储值卡，一张超市的，一张健身房的，一张电影院的。哎，这是我今天听到， 哎，我觉得没毛病， 啊，对，最好的一种方式了哈。 他是也很投机取巧哈。 对， 嗯，还有蔡晕，薛晕 free， 薛晕 free， 对，然后就说当然要放饺子了，这个还必须得是肉馅的，这样我就不用买肉了，是不是？ 对， 然后再配上一些白酒啊、牛奶啊，就是喝多了白酒还可以喝点牛奶来养养胃。 合着您是把今天晚上的所有的这种方式都已经想好了哈。这个吃肉的神仙呢说只放3样，书、唱片、糖，不纠结哈。 嗯，这应该是没有这个选择恐惧症的朋友。 对， 书、唱片、糖，自己喜欢看的书，再配上音乐，口里再叼着一个棒棒糖，哎，非常惬意的小生活啊。 是，我们也希望大家有更多的答案能够发送给我们，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觉得有更多比较全面的一些回答，或者让人眼前一亮的回答，不能仅限于吃了，是不是？ 还要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呢？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翻不了的山坡，没有过不去的河。别人的看着总是好的，自己的又怕哪天搞丢了。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呢？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别人

day. We can do anything, anything, anything. And all our dreams light up the way. We can have everything, everything, everything. So stand up. We are the brave, 这是来自 Linka 的一首歌曲。在歌曲结尾的时候，全场站起来一起，然后欢呼，并且一起很齐的拍着手。这种画面应该经常会在足球比赛的场景当中出现。 对，足球呢，不光是一起拍着手，而且呢，每每有人拍手的时候呢，还有人一边半蹲，然后一边再站起来，这就是著名的墨西哥人浪哈。 墨西哥人是一就人浪的一种玩的方式哈， 玩的一种方法了哈。 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综艺节目，这是国内首档足球解说类的综艺节目。现在真的是你看这个受众细分了以后，各种各样的节目，足球解说类综艺节目叫做《足球解说大会》，最近开启。 对，当然呢，是从本月18号开始，每周三22点在江苏卫视以及 PP 体育、PP 视频当中来同步播出。150名参赛选手呢，将通过12期节目来角逐总冠军，而其中最后的3期节目将覆盖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前半程的比赛啊。 嗯，提到足球解说哈，这档节目当然是请到了国内知名的体育解说员韩乔生老师。 嗯， 他说这个新媒体时代呢，对于足球解说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说如何跟观众、网友就比赛进行互动。也会考验每一名选手的专业素质。 对，我想呢，韩乔生老师呢，应该会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迅雷不及掩耳之铃儿响叮 当， 他已经冲了出去。接下来这首歌，叫做 Shake Your Body， 这是2014年世界杯某品牌的宣传曲，但他的演唱阵容很华丽了，郭富城、罗志祥、蔡依林、吴莫愁出场。 从不听劝，直接向前压力甩一遍，这些的画面是温柔的夏天，越总比心意胸就在眼前，年轻走更远。 Everybody shake your body，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put your hands up， everybody everybody put your, put your hands up。 烈风那热情拥抱，就现在渴望得到爱很重要，我要烈风那热情拥抱，就现在渴望拥抱精彩热闹，我要 发，出自祝福没代价，所有装着正反比就是神话。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一方要热情拥抱，就现在渴望喧嚣充满骄傲，我要一方要热情拥抱，就现在渴望做到绝不重要，我要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会，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欢迎回来各位，接下来想跟大家介绍一部电影，这是第7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唯一入围的华语长片，路过未来，5月17号将会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上映。 对，这部影片呢是由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包括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等影片的导演李瑞群来指导哈。 李瑞军， 李瑞军来指导。 这个电影叫做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 嗯， 不是包括他们啊。你这两天没有戴眼镜，嗯， 是 怎么回事？ 这个应该去挂挂眼科了哈。实力演员杨子姗以及呢尹昉来主演哈。 展现的是时代巨变之下两代城市漂泊者的生活困境。这次是邀请到了杨子姗来跟李瑞军一起搭档来指导演啊，然后来演出。杨子姗呢之前在电影叫做重返18岁当中也有非常亮眼的表现。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就是他在电影当中演唱的插曲我们的明天。

随心所欲来早令8:37，欢迎您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早安各位，我是静瑜。 早安 morning 各位，我是郭芒。 今天来问大家，想跟大家聊一聊哈，你的购物篮当中如果只能放三种商品的话，你会如何选择呢？ 对， 当然我们希望随心所欲的去买买买了，可是现在有一个限制在、那么就来看看大家的这种多种多样的答案哈。 好，来看看 Lotus Blue 说，三样东西的话我会选耳机，但是他说的是三副耳机了哈。他说第一副是蓝牙降噪耳机，可以随身携带，比如说坐公交车的时候来听早安音乐秀啊。 那第二个呢就是一个蓝牙音箱，包括 FM 功能哈，还有必须要有 CD 播放器，不然呢他存的那些 CD 都冬眠了。第三个呢就是锦上添花，再来一个防水级别8，哎，可以达到游泳的时候都能戴的耳机，这样我一整天的生活都可以被音乐覆盖，感觉太美好了。 哇，虽然是好心了，但是我觉得要有必要提醒你一下，就是音量都别开得太高，不然的话这一天听耳机下来的话，估计听力这个损伤是免不了的了哈。 对，你知道我跟郭鹏现在说话的嗓门都变得比较大一些，因为你知道我们这职业习惯每天都戴着耳机，所以时间长了之后你可能对这个音量就有点免疫。 对， 就放的声音比较小的时候你觉得哎什么你说什么我听不着。 对，我们俩在节目当中你别看说话还挺像正常人，但是关了麦以后我们俩都说鲸鱼 吃饭去吧， 赶快走了。 没这么夸张啊。还有永远有多远跟我们说最想放进购物车里的，哎，刚刚郭鹏问了说有没有一些有新颖的答案啊，这个有新意了。一，抖音里别人的男朋友， 这扎心了吧、这个、 哎呀。第二是一段永远的回忆。 对， 第三呢就是永远不会长大的自己， 扎心三件套，来自于永远有多远的一个放送。但是我觉得呢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很美好的一种购物车当中的一种感受哈。 还有依林也是脑洞大开，他说如果只能选三样的话，我想要任意门、阿拉丁神灯和后悔药。 任意门和阿拉丁神灯和后悔药，哎，这三件搭配的非常好。任意门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对不对？ 阿拉丁神灯 可以实现你的所有梦想。 对， 然后后悔药呢，就是实现那个梦想，如果哎实现的不咋地，我后悔药来一次，再来一次阿拉丁神灯， 重新来一次是吗？ 不错啊。 还有这个是 Esther Gloria 张跟我们说，如果只能选三样的话，我想要红酒、cheese 还有一张喜欢的唱片、这应该是晚上需要安眠的节奏了哈。 是，而且感觉还是很有这个生活品味的感觉，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更多的答案来发送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如果在购物篮当中只能放三种商品的话，你会选择什么啊？ 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组周末赏花的信息。本周以春运香山为主题的香山公园第16届山花观赏季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季了，这美丽的春景将一直持续到5月6号左右。 今年的山花观赏季呢，布展的面积达到了2500平方米，而园内的紫玉兰、丁香、梅花以及榆叶梅、连翘、三色堇、金鱼草等等50000余株春季的植物已经相继绽放了啊。 每一年到了春季的时候啊，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去香山赏花吧，哎呀，不要了，太堵了，每次在那边就排队停个车都要好长的时间。 对， 那接下来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在香山地区，这个智能停车场道路交通诱导系统已经上线了。您在出门之前呢，就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来查询停车的空位，还可以进行停车费快捷支付。 当然这也是海淀区推出的第一家景区的停车的诱导服务，对于一向停车非常困难的香山来说，这应该算是一个重大利好了。大家去香山的时候应该不太怕没有地方再去停车了哈， 赶快约上自己的两个好朋友一起进行一场三人游吧。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我才感同身受。我永远都愿意当个听众，安慰你的痛，保护着你从始至终。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有些

这是来自 Maroon 5的 Wait。 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推荐一部电影，就是今天开始在全国上映的《湮灭》。 嗯，它是由这个亚历克斯·加兰来执导，另外呢，Natalie Portman 以及詹妮斯，杰森·里等主演的科幻电影《湮灭》。今天开始呢在全国上映哈。 嗯，电影呢最近也是曝光了警告版的预告海报，贴心的来提示观众哈，需要注意一些限制级的内容。因为这个湮灭呢是改编自星云奖最佳长篇小说《遗落的南境湮灭》。 嗯， 故事呢是比较错综复杂的哈。简单来讲呢，就是3年前呢莫名出现在美国领土内有一块被检验隔离的 X 区域。曾经的勘探队员凯恩就是奥斯卡·伊萨克来饰演的，从 X 区域返回之后产生了一系列怪异的生理反应。 嗯， 那么身为生物学家的妻子丽娜，也就是娜塔莉波特曼来饰演的，为了调查这件事情，就跟其他的四位女科学家一起组成了第12批科考团队，深入 X 区域一探究竟。 已经是第12批科考团队了，但是这一次可能才能够真正的找到这次迷雾当中的一些最终背后隐藏的一些真相。要跟大家说到的是，这篇文章可是这一次的这一篇的原版的星云奖的最佳长篇小说，可是击败了《三体》哈。 嗯， 所以呢，确实是。很受国人的期待的一部大作哈。 对，但是《三体》第二年就拿了一个更厉害的奖哈。 对， 补一句哈，《湮灭》今天开始上映了。今天咱月秀和各位互动的话题，如果你的购物篮当中只能放3种商品，你会选择什么呢？ 嗯， 很多朋友都提到了吃的、吃的还是吃的。那如果你的冰箱会说话，它会不会出卖你呢？ 只有汽水和洋芋片，就一个人吃，你喜欢随便。泡菜配泡面，冰箱像摆设扮演，你打开是荒芜一片。哦哦哦，眨眼塞满甜点，两人份的爱好新鲜，未知同心间，期待每一天，每道菜都是爱的展演。别急呀，如果冰箱会说话，去爱吧，它带你回答。啦啦啦啦啦，酸甜苦辣，小酒肚量全部吞下。别惊讶，冰箱会说话，这刹那你拥有魔法。啦啦啦啦啦，酸甜苦辣，爱是容纳。有一个人吃牛奶一边酸，过期的思念，未解冻爱恋，冷冻的睡觉，冷战的时间。哦哦哦，闭眼抛弃前嫌，为你熬的汤好鲜甜，苦瓜也是甜，你为它改变，冰箱好饱满，你在热恋。别惊讶，如果冰箱会说话，去爱他带你回答。啦啦啦啦啦，酸甜苦辣，要有度量，全部吞下。别惊讶，冰箱会说话，这刹那你拥有魔法。啦啦啦啦啦，酸甜苦辣，爱是容纳，并不论代价。 开花，真是害怕，坚持它。 笑呢。 如果 QC 的冰箱会说话，他说我如果购物车当中啊只能放三种商品，那么就是泡面加火腿肠加卤蛋、嗯、有没有很绝配？ 对，这应该是这个火车旅行三件套是吧哈？ 嗯，你知道火车上泡一下的话，旁边的人都说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一定是红烧牛肉面那个味道哈，因为太香了。 今天有很多人发过来了自己的答案，如果购物篮当中只能放三种商品的话，其实这也算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如何断舍离。你就通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来想一想，想说什么东西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嗯，最不能失去的。 对，所以呢，这男人好坏说，如果只有三样的话，我希望是无限购物卡、忘忧草和一张车牌，断舍离的愿望就此泯灭了，因为他说的是无限购物卡。 那无限购物卡哈， 对， 还有一张车牌，你指的应该是北京的车牌吧？ 对，忘忧草。我觉得你没有什么忧虑啊，都有无限购物卡和一张车牌， 还给自己加了个忘忧草啊，真是心机 boy 啊、 嗯、 最后呢想跟大家提示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因为降温是比较明显的， 对， 北京已经开始下雨了，很多的朋友都告诉我们在各个地方，那要告诉大家说这个降雨天气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可能会一直到傍晚前后、嗯、 对， 所以对交通出行的影响比较大，大家开车要注意小心一些。 对，而且尤其呢会影响到今天的早晚高峰出行，如果今天您的这个工作不是特别忙的话，我建议您还是提早回家比较好一点点啊。啊，当然呢受到了降雨的这个影响呢，现在呢今天呢只有11度左右最高气温，而降雨降温过后就会紧接着有大风的天气，估计呢明天白天到前半夜的地面呢是北风非常强劲的，平均风力都有5到6级左右啊。 嗯，大家开玩笑说可能最近的这个高温天气是参加了满20减10的活动吧。今天大概只有11度左右啊，这还是最高气温，所以提醒大家注意及时的增减衣服，谨防疾病的困扰。 嗯， 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周日天气晴爽，气温也会略有上升，比较适宜大家出行。 是，这是今天为你送出来自于早音乐秀的全部内容。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昨天呢，跟大家推荐了刘若英自导自演的一部新的，这是自己导演的 、 自己导演的一部新片，叫做《后来的我们》。他自己演唱了《后来》，那么邀请了陈奕迅来演唱《我们》，最后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周末快乐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我们下周再见。 嗯，下周见。 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 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贷款需谨慎。 换挡平顺不够，油耗够低还是不够，从不满足现状，新美式都会 SUV 凯迪拉克 XT5 为你创造更多。创新搭载智能轻度混合动力系统，实现收放自如的加速与换挡体验，起步更轻快更安静，百公里油耗降低近10%。现购车更享3年优享保养套餐，让创造畅所欲行，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 Cadillac。 不要无趣，不要限制，好与优秀之上还有不可限量。北京联通全新166号段上市，配上冰激凌套餐，专为不可限量的你定制。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喂，儿子，有空常回家看看。 喂，老公，早点回家。 等我忙完这阵儿了，别让忙碌代替了陪伴，多一些时间给你最爱的人。